今日是2020年9月14号，情感深言，爱情感觉透心里。我是你的主持人孤莫愁。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讲，亲爱的自己要好好地爱自己，没人是会锡你的。如果不开心的话，找一个角落躲在一个被子里面痛哭一场，你不需要有任何人的可怜的。亲爱的自己，你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没人欠你，你亦都冇欠任何人。亲爱的自己，全世界只有你一个，就算冇人懂得欣赏你，你都要好好咁爱自己。